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08集，鬼海逃生。 那他为什么那么疯癫啊？ 展昭看阿夏尔，就见他此时似乎情绪稳定了一些。 跟娃娃谷没关系呢，娃娃谷好珍贵的，而且这个虫虫都是郎中或者谷师养的，野外几乎没有，是不是有人想要救他啊？ 他流了好多血。 这条娃娃谷长得也好快，他大概伤得好重，爹爹以前用过一次娃娃谷，那时受伤的也是个练武功的，他被人家打了一掌，爹爹说掌上有毒，内脏开始坏死还大出血，爹爹就是用娃娃谷给那个人治病的。 白玉堂一听这虫子原来是有意的，感觉稍稍好了点，起码没刚才那么恶心了。展昭则是觉得有些遗憾， 唉，那么好的虫子吃了怪可惜的。 就是了，不过娃娃谷是肉最多的谷之一，所以阿大很喜欢吃的。 哎，他现在好像平静下来了。 王秋凤问众人，众人再看也的确阿夏尔的面色好转，只是面色苍白，显得十分虚弱。 我觉得他可能是吓到了或者受刺激了，然后身体里边坏血太多，神志不清醒，现在坏血放掉了就慢慢好了。 众人闻言倒是觉得也有些道理。龙桥广一直靠着栏杆看着，他的注意力在隔壁房间的轩辕破身上。展昭和白玉堂刚走到一起，就看到龙桥广对两人挑了挑眉，两人都看他。龙桥广凑过来压低声音， 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轩辕破的表情？ 什么表情啊？ 我觉得他看到阿夏尔的时候似乎很吃惊。 展昭和白玉堂刚才的注意力都在阿夏尔身上，回头才看到的轩辕破，那时候他的表情早已很淡定。不过这人向来深藏不露，也难保他跟此事有什么关联，再加之他莫名其妙出现在客栈里。这时殷侯似乎也听到了，对展昭点点头， 他的确表情有些怪异。 怎么个怪异法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不解，龙桥广抱着胳膊似乎是在想怎么形容，难得话痨的他有憋得说不出来的时候，然后就见殷侯稍微想了想开口， 他看到你俩的时候也很吃惊。 那是当然， 但是那种吃惊和看到里头那回鹘人的吃惊不一样。 就是啊，不一样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看着殷侯，小四子也歪头。 吃惊和吃惊还不一样啊。 简单点说，他看到你俩的表情像是在说他俩怎么在这里，但是他看到阿夏尔的表情像是在说他不应该在这里，怎么可能。 展昭和白玉堂一下子领会了其中的区别，龙桥广激动了，拍手凑过来， 殷侯果然是世外高人，语言天赋惊人。 殷侯有些无语地看着那话痨，展昭眯着眼睛看了看房间里此时终于平静下来的虚弱的阿夏尔。 不管他经历了什么变成这样，起码轩辕破应该知道他去了哪儿，并且觉得他没有理由会出现在这里。这么笃定的一个人没理由出现在眼前的理由只有一个。 展昭这句话虽然拗口，但白玉堂显然也有同感，轻轻点了点头。 轩辕破觉得他应该没法来，或者说已经死了。 隔壁房间里，轩辕破沉着脸，透过窗户的缝隙看着外边的风沙，百思不解。 为什么明明进了鬼海的阿夏尔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他应该必死无疑才对啊。 而此时魔鬼城门口，小梁子蹦起来之后，众人注意到阿米尔的腹部 忽然隆起了一个包，随后刺啦一声口子破开，人群轰一声后退，小梁子窜起来就躲林焰火身背后了。素清和罗子木他们也都皱着眉头看着那人腹部突然出现的口子，正在鼓鼓地往外冒着黑血。林焰火皱着眉头指了指那伤口，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。 魔鬼城门口，众人盯着阿米尔腹部的伤口看着，就见一只虫子忽然钻了出来，人群又哗一声集体后退。小梁子扒着林焰火的背，紧张地搂他脖子，搂得林焰火直翻白眼。等虫子钻了出来，就见是一条类似蜈蚣一样的大虫子。人群纷纷后退，没见过世面的魔鬼城居民们瞬间情绪高涨。 哎呀，是不是蛊虫啊？ 哇塞，传说中的蛊虫哎！ 是吃人的吗？ 林焰火正拽小梁子的胳膊，忽然就觉得脖子一松，扭脸只见小梁子扒着他肩膀盯着那条虫子看。 蛊虫？ 柳寒星正想一掌拍死那虫子，谁知小梁子突然蹦了出来，从腰间摸出一个大竹筒，让桑奔伸出手。桑奔不解伸手，小梁子将竹筒里头的蛐蛐倒了出来，让桑奔握着别放跑了。桑奔嘴角抽了抽，这蛐蛐是前两天小梁子抓住的，因为个子特别大，所以小梁子找了个大竹筒养着，说是等再碰到小四子的时候一起玩。小梁子将罐子清空之后，拿了两根竹签去夹那条虫子，人群又集体后退，诸葛音急了。 小梁子，你干嘛？小心它咬人。 小梁子夹住虫子就往竹筒里塞，塞住了赶紧用盖子盖住，众人看得眼皮子直跳。 咦，你抓那玩意儿干嘛呀？恶不恶心啊你？ 说不定有用呢，留着给景儿。 小梁子一句话，人群开始窃窃私语。 锦儿是谁呀？ 小梁子有心上人了。 送心上人虫子？ 可不是咋的，哎，被小林子带坏了吧。 火凤堂众人扶额，林焰火抱着胳膊看着萧梁直摇头。 哎，你这是随你老子嘛，爱美人不爱江山。 嗨，爹爹说这叫哄得了媳妇儿，打得过狼。 小梁子一挺胸一叉腰，身后人群爆发出鼓掌声，火凤堂众人叹气，林业火突然有些感慨。 嗯，把他给赵普还是对的，留下太丢人了。 小梁子扭脸正想回来，忽然就听到身后扑一声，随后人群哗啦一声散开，小梁子一回头，就见原本已经死了的阿米尔忽然坐了起来，然后大口喘气儿。小梁子惊得蹦起多高来，人群都躲进城里了，扒着城门继续张望。刘寒星看了看阿米尔的情况，伸手一按他脖颈，惊讶：“ 没死。” 众人都下意识地扬起脸看了看头顶，这从天上掉下来没摔死啊？再看看地上一大滩血，还从肚子里抓出一条虫来，竟然也没死，妖怪！阿米尔喘了几口气之后翻了个白眼，又仰天倒回去了。林焰火冲着门里喊： 喂，找个郎中来。 于是火凤堂众人七手八脚将阿米尔搬上了担架，抬着就进了魔鬼城。城中几个好的郎中都来了，乌沙大师也跑来看热闹。经过几个郎中的诊治，得出的结论如下：一，中毒了，什么毒不知道；二，放放血倒是见好，至于能好成什么程度依然不知道；三，摔得挺重的，胳膊腿好几处骨折倒是能治；四，后背一掌挺厉害，具体什么掌完全没见过。林焰火撇着嘴瞧着那群郎中： 啊，我说你们要不要集体的找公孙先生培训一下，就这点医术你们还敢来混？ 我们带着郎中去黑风城吧。 萧梁话没说完又被林焰火踹了出去。 阿米尔是回鹘王子，出现在此事有蹊跷，而且看样子伤得还挺重， 万一死了，说不清楚。 要不然真的请公孙先生来看看。 小梁子一个劲儿点头啊点头，林彦火撇了撇嘴，牛脸。 我不管啊，你们爱咋咋地吧。 说完，林彦火走了，留下众人面面相觑。 现在外面风太大，等风停了，派人去趟黑风城吧。 嗯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